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快到9:30，走廊里回荡起外头大门响起的电铃声，姚妈立即往外走。 该是燕西回来了。 姚妈急急起身往在门厅去，换上自己的鞋，出了门，穿过院子开门去了。周迷将餐桌稍稍收拾了一下，一会儿听见脚步声近了，走到门厅去迎接。进来的不是谭燕西，是个约莫13-14岁的女孩，穿一身蓝白配色的校服，个头高挑，扎着马尾，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女孩很有气质，走路时后背挺直，脖颈也向上，微微有点习惯性仰着下巴，像是常年练舞蹈的人。女孩嘴里还在问姚妈： 三叔还没回来？ 目光触及周迷，女孩顿了顿，蹙眉，话音一转： 姚妈，这谁呀？你亲戚？ 姚妈跟在女孩身后走了进来，神色尴尬地摸了摸衣袖： 是你三叔的朋友。 女孩声音清脆，走廊里都似有回音。 三叔叫他来的，还是他自己来的？ 明明周迷就在跟前，他所有问题却都向着姚妈问的，好似周迷这个人是个物件，亦或是缕空气，压根儿就不存在。 当然是你三叔叫他来的。 这里是什么地方？三叔从没让外人来过。姚妈，是他跟你说的三叔让他来的，不是他诓了你？ 你三叔吩咐过的，我…… 女孩漫不经心地扫了周迷一眼，又去问姚妈： 既然三叔都不在，他还待着做什么？ 周迷再好脾气也忍不下这一再的冒犯，他伸手取下了挂在衣帽架上的自己的托特包，刚准备换鞋，听见门外响起一道沉冷的声音： 谭明朗，你要是学不会好好说话，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外头谭燕西拾级而上，白衣黑裤的一身正装，西装外套挽在手臂间，门廊那轻薄的橙黄色灯光落在他脸上，没添半分暖色。他挑眼盯着女孩，神色是周迷前所未见的冷厉。小姑娘叫谭明朗，谭燕西大哥谭千北的女儿。谭燕西很得小辈喜欢，盖因她这个性格，放在那一类的古代小说里，就是典型的所谓闲散王爷。小孩缺零花钱，问他要，他出手慷慨。偷摸出去跟同学约会，怕家里查岗，借他的名头，他帮忙打掩护。烦了家里父母吵架，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他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他不常来，又有姚妈照料起居饮食，再完美不过了。因此谭明朗、祝思南的弟弟祝征，包括谭燕西堂姐家的两个小孩，都偶尔会过来借宿，微信上跟他打声招呼即可。当然他们也有默契，绝不会把外人带过来招谭燕西忌讳。也因此谭明朗看见周迷一个陌生人反应这么大，他们小辈的对谭燕西有一种奇特的占有欲。谭明朗哪里见过谭燕西这副表情，当下又发怵又觉委屈。 三叔，我是看来了不认识的人才多问两句的，你这个地方 又不像别处。 你既然知道这是我的地方，还敢在这儿对我请来的贵客出言不逊？ 谭明朗愣了下，再看一眼周迷，更委屈了。 那谁知道呀？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女人都想跟三叔扯上关系，我怕万一…… 谭明朗， 谭燕西出声打断他，警告的口吻和神色。谭明朗撇撇嘴，不说话了。谭燕西当下掏出手机，当着谭明朗的面给大嫂打了个电话，生气平和地告知对面小姑娘在他这儿，他现在叫司机把人送回去。谭明朗一万个不乐意，但到底没说出反抗的话。谭燕西平日万事不萦怀的随和做派，他们都习惯了，一旦他发起火来，就格外叫人心惊胆战。一会儿司机就把车开过来了，停在大门外，打起双闪，这一片不许鸣笛。谭燕西不送，也不准姚妈送，手指点一点大门，叫谭明朗自己出去。谭明朗眼眶都红了，转身飞快往外走，背影大写的气愤兼委屈。而谭燕西还不忘冷淡地叮嘱一句， 上车就回家去，别往其他地方跑，我会给你家里打电话查岗。 谭明朗哐一下摔上铁门。周迷一直站在门厅里，原是大为光火，谭燕西这么一通下来，他没什么话可说了，无所谓出了一口气，心情反而更复杂，总之离高兴还差得远。谭燕西递了外套给姚妈，走进门厅，好似方才一切没发生过的温和口吻问周迷， 等很久了。 周迷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地轴了一下，低声开口， 其实没必要，我原本差不多也准备走了。 谭燕西立时低头去看他，他怎么会听不出来周迷话里委婉曲折的委屈。他笑了声，把周迷手里的包取下来，再给他挂回到衣帽架上去，不顾姚妈还在场，揽着他肩膀半抱着将他往里面推，一面笑着开口， 我刚到你就要走，针对谁呢？ 毕竟姚妈的生日，周迷和谭燕西没有交流就达成了默契，谁也不提方才的事。一会儿绿爽斋的菜送到了，谭燕西局上多半在喝酒，没吃几口菜，但他毫无胃口，只跟着喝了小半碗的瑶柱鸡丝粥。吃完饭再切蛋糕，一直陪聊到11点，姚妈尽兴了，谭燕西才领着周迷上楼去。一进门，谭燕西将领带一扯，径直往床上一倒，整个人好似精疲力尽。周迷走过去，在床沿上坐下，转头去看他，觉得好像姚妈说的对，他是不是有两个脑袋，怎么记得住那么多的事，还能事事都办得周到妥帖。他承认自己有时候过分豪哄，比如现在已经完全提不起生气的心思了。然而谭燕西仿佛误解了他的沉默，伸手将他手腕一捉，笑了声， 今天还准备回去？ 周迷摇摇头， 真想走，那也得等我把你哄好了。 你准备怎么哄我？ 谭燕西手掌一撑，坐了起来，手臂将他的腰一搂，低头笑问： 不用说的行不行？ 他身上有一阵酒气，呼吸也似比平日更多两分热度。周迷手掌去轻轻推他的脸，谭燕西将他手腕一捉， 却是头一低埋在他颈间，一霎沉默下去，好久都没出声。周迷轻声喊：“ 谭燕西。” 谭燕西终于开口，色然的语气：“ 明明，你当谭明朗是给你难堪吗？他是给我难堪。他才13岁，大人什么态度，他潜意识的有样学样。” 周迷心中轰然，是不是第一回谭燕西对他提及那些所有人都讳莫如深的事关他家庭出身的事？ 我以为他喜欢你，所以维护你。 周迷听见他笑了一声：“ 咪咪，你养过狗吗？” 周迷摇头：“ 叫他往东，他不能往西，他表现好，你赏他肉骨头吃。旁人看了都说，哎呀，这狗可真是命好。” 他声音里淬了冰雪的一种冷意和嘲讽，到这儿他也就不再往下说了，只长久沉默。周迷竟觉得害怕，这话不可能不会意有所指，他一向聪明，这比喻再粗浅含糊，他也能猜出大抵是什么意思。他想不出应该说些什么，唯一的反应是侧过身去，伸出手臂搂住他的腰。他薄薄的衬衫之下体温比平日高得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酒，周迷手指去勾他衬衫的扣子，低声开口：“ 现在换我哄你好不好？” 片刻，谭燕西才笑了笑：“ 怎么哄？”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